好在新区刚开始人满为患，大家都在抢怪。千成乐在其中倒是发挥了特长，一点也不算突出。至于以后，蓝河思索着练级时就尽量把这家伙组到一起，看着他，减少他出去抢怪的概率。结果新区开放第二天还没过完，这炸弹就已经炸了，而且千不炸万不炸，偏偏炸了自己现在最重视的人才君魔校。蓝河有些气恼，他在工会里分明是提醒过的，这个人才是工会要争取的，大家见到都可以去拉拉关系，套套交情。千成也应该有看到，但这小子拉关系的方式也他妈是抢怪吗？蓝河知道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，这君莫笑既然是自己立志要拉入工会的人，那么千成这小子也是蓝西阁的事，那是没法瞒的。现在假装不认识跑掉又有什么用啊？这个白痴。蓝河骂了一句，已经快步到了君莫笑跟前，哈哈一笑打着招呼， 哼，怎么这么巧你也在这儿练级啊？ 叶修说， 那个小子别介意啊，这两天工会里大家都谈你夸你，那小子大概听了不爽，故意来找你生事。 蓝河处理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，首先把千成恶意抢怪的事给遮过了，说成了是千成妒忌高手的名气和实力，所以来捣乱挑战一般，这就比较容易解释，而且不经意间又表露了一下工会上下对君莫笑的欣赏，马屁拍的都是不动声色的。可惜叶修却知道千成是先抢怪，随后才看清自己是什么人的，妒忌名气实力想挑战，那也是抢怪之后的事。不过叶修却也懒得去纠结这些，随便笑了笑后就说， 孩子比较淘气啊。是啊是啊，你看他还跑了，怕我骂他。 蓝河说，只要是换了别人，他可以喊过来道个歉什么的，千成的话就还是免了，这要是一个能听人话的家伙，早被劝着改掉抢怪这个臭毛病了。 那什么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啊？ 不用了，我自己练就好。 其实我们不是来练级的。 哦， 叶修心思一动，这个时候这一天也要结束了，蓝河他们不可能埋骨之地的副本还没有刷完，不是来刷副本，也不是来练级，难道是 血枪手雅阁？ 果然，叶修印证了自己的猜测，血枪手雅阁，埋骨之地的野兔 BOSS。 野兔 BOSS 虽是百分百刷新，但是却比隐藏 BOSS 还要珍贵，因为这 BOSS 每星期只会刷新三次，而且时间地点都是随机，只不过是在埋骨之地的地图范围内。野兔 BOSS 同样有荣耀榜，有首杀，还有击杀次数，首杀当然只可能有一位或是一对，击杀次数则和副本通关记录一样，会列出前三甲的名字和成绩。目前第十区还没有野兔 BOSS 被杀过，目前玩家能力范围内的却不过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这埋骨之地的血枪手雅阁，另一个则是冰霜森林的哥布林商人洛林。新手村那边是没有野兔 BOSS 的。野兔 BOSS 叶修也是有需求的，但是这东西可遇不可求，叶修孤身一人倒是不太妄想。野兔 BOSS 这边的东西他原本是准备从市场渠道上获得，不过正巧遇上，倒是不妨一试。不过杀野兔 BOSS 最关键却从来不是杀，而是抢。 那些同样前来猎杀野兔 BOSS 的玩家才是比野兔 BOSS 更需要重视的对手。野兔 BOSS 难度虽大，但毕竟也就是个系统怪，玩家杀得熟的，组队是有能力无损耗过的。但每次猎杀野兔 BOSS 的过程中却没有不死人的，实在都是因为互相竞争带来的混乱局面。叶修就算有能单挑的能力，却也没法单枪匹马从集体力量的工会手中抢到 BOSS。因为 BOSS 的归属计算不同于普通小怪，野外 BOSS 生命值在所有 BOSS 级别的怪中也是最恐怖的，需要长时间的大量输出。如果第一级和最后一级就能简单拥有三分之二的归属，那中间这苦力活大概就没人愿意去干了。因为野外 BOSS 完全是靠强力的输出来决定归属，再强的人也不可能一个人的输出强过一队了。 兄弟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看？ 蓝河这边继续说着。 好啊。 叶修却是欣然接受。蓝河爽朗地笑了声，发了个入队邀请过去。等君莫笑成为队伍一员后，又比较遗憾地说， 哎，早知你先别退出工会就好了。 荣耀的设定，退出某家工会五天内是不能加入新工会的。荣耀组队的上限是十人，队伍之间又可以组团，上限则是十队。叶修入队一看，队伍刚好十人满，绝大部分自己居然都认识，蓝河、西周、灯花夜、雷鸣电光、知月倾城、云归，此时也都在深遭，对他也不陌生，纷纷上来打招呼。另有三个没见过的，刘云吹，职业弹药师，玄流万丈，职业枪炮师，还有一个光看名字就猥琐，叫圣光摸你，是个牧师。这三人也被蓝河逐一介绍引荐了一下，另外还有两队二十人，蓝河也就不去啰嗦了。其实真要只是猎杀血枪手雅阁的话，一支十人队足够了，这里一次带了三十人，可见猎杀野外 BOSS 的主题真的是强。这一战兰西阁可谓是精锐尽出，这三十人个个都可以在目前十区等级榜的前列找到。叶修扫了一眼整齐的人数，冷不丁冒出来一句， 我把千城的位置顶掉了。 蓝河一怔，没想到叶修心细到连这个都想到了。的确，千城就是他叫来准备一起去猎杀血枪手雅阁的，但现在巧遇了君莫笑，蓝河觉得这正巧又算是一个交代，干脆大气地说， 不用管他，我们走我们的。 血枪手什么时间刷的？ 叶修问蓝河。 我们是五分钟前收到的消息，就赶紧把在这边练级的兄弟都召集起来，后期部队一会儿也会赶到。 蓝河说。 哼，用得着这么多人吗？ 叶修笑。就算是要抢怪，其实也用不到这么多人，到时人全围着一个目标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位置输出。 唉，得防止生变啊。 蓝河叹息。叶修知道这不是防止 BOSS 搞什么花样，这防的是人。网游里最可怕的永远不会是 NPC， 而是玩家。 我们能收到消息，我估计中草堂和霸气雄兔的人也差不多。 蓝河说。他们三大工会除了抢副本记录外，当然也关注野兔 BOSS 记录，一早就专门提醒练级玩家要注意这野兔 BOSS 的刷新。 他们已经来了。 叶修转视角左右扫了一下，发现了不远处也有一堆人在狂奔， 明显和兰西阁的人马是一个方向。 靠！ 蓝河转视角过去，也已经看到，仔细辨认了一下模糊的字体， 是中草堂的人。 叶秀不得不膜拜，他放眼看去，这些玩家头顶的称号 ID 根本就是一堆色块，蓝河居然能从中把字认出来，不愧是纠结多年的老对手，互相相当熟悉。蓝河认出对方的时候，对方显然也认出了蓝西阁。蓝河很快收到了中草堂十区会长车前子发来的消息。 老蓝，有点素质啊，你看很明显是我们先到。 双方都知血枪手的位置，目前看队伍的进行位置的确中草堂的更接近一些，等级又都差不多，装备也都是一样的副本货，蓝西阁反超希望不大。 滚蛋！ 兰科回道。野兔 boss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先来后到的道理，但这个车前子就喜欢扯些有的没的。 你带了多少人？ 车前子问。 和你差不多。 蓝河说。 合作一下。 合作什么？ 你我都到了，估计霸气雄图也差不多，各分点人去挡挡他们，然后咱俩各凭实力去切 boss 怎么样？ 哼，好啊。 蓝河随口就答应。 出多少人？ 一半吧。 行。 半分钟过去了。 哎，你的人呢？ 车前子问。 你的呢？ 蓝河反问。 点好了等你呢。 我等你呢。 又是半分钟的沉默。 哎，看来你不信任我，我找霸气雄图合作去。 车前子说。 去吧，局势我已经和霸气雄图说好了，就在前面埋伏你。你小心。 蓝河回。车前子再没来过消息了。两人都挺无奈的。这不是第一天认识了。三大公会打交道更是好几年，互相都了解。真要谈合作，每次都会扯来扯去。像这样三言两语就能谈下来的基本没可能。谁也不敢轻易的相信谁。这几年明着暗着互相使绊争斗单挑大闹，哪儿一样都不少。兰西阁现在比中草堂慢了一点点，不过这一点点也算不了什么，中草堂就算先到也未必敢就立刻开打，身后被人抄了怎么办？别看现在两人这消息聊得挺亲切，但真要群殴起来谁都不会手软。游戏就是这样，痛并快乐着。两队人就这样保持着距离，稍有个先后到达了血枪手的所在。结果到了地方一看，早有一堆人在一边站着了。霸气雄图的人竟然比他们两家来得更要快。不过霸气雄图却也没有动手。此时正有一堆不知哪儿来的玩家正在和血枪手缠斗，但一看状况，明显就是路过发现 boss 胡乱组起来试一试的。蓝河看了几眼就一个判断， 送死。 血枪手雅阁一身白色的皮甲，灰白的面容没有任何表情，显然也是死灵生物，手持左轮手枪，行动快速无比，四下游走射击，一堆临时凑成团的玩家被打得嗷嗷直叫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效反抗。来猎杀 boss， 结果反倒是被 boss 虐。霸气雄图的人早到，却是在一旁静观着局面，稳稳地站在血枪手的攻击范围之外。中草堂和蓝西哥的人到了以后，举动和霸气雄图没有二致。对于这些玩家的生死他们漠不关心，甚至对于血枪手也没有多看几眼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相互之间。 看到两家工会的人到场，霸气雄图的队伍里很快走出了一人，朝着兰溪阁方向过来。 要谈判吗？ 蓝河心下目道，不由地往中草堂那边看了看，那边没什么动静，看人物的站姿大概也都在注意着霸气雄图朝兰溪阁走来的这个人。来人渐渐到了跟前，蓝河正准备去招呼一声，却听到来人一声吆喝： 君木笑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来看看热闹。 叶修回答， 这边位置不太好，来来来，到我们那边看吧。 能如此公然不要脸的人非叶未央莫属了。这蓝河的肺都快气炸了，这简直把他们当作空气呀、啊！还位置不好，位置你妹呀，这边是荒郊牧场，就一些枯木杂草和歪斜破碎的墓碑石棺，哪个位置都是一样，哪有什么好坏之分呢？ 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？ 叶修的回答显得有些老实巴交。 但是这边一会儿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哦，所以还是躲开一些的好。 叶未央说。蓝河心中禁不住更登一下，这话分明是说出来给他们兰溪阁听的，这表面上来分析似乎是在暗示霸气雄图和中草堂已经联手，今天他们兰溪阁是讨不到好了。 哦，我怎么听说你们的那个位置才是不太安全的呢？ 兰溪阁的细周站出来说。心理战，反心理战，反反心理战，三大工会之间的竞争经常就需要遇到这样的纠结。南河很烦这个，所以他喜欢以静制动，不变应万变，纠结的问题交给别人去处理。 哦，这样吗？难道说是中草堂的家伙在暗算我们两家，不如我们联手？ 叶未央说。联手还是不联手，这是个问题。蓝河只觉得非常蛋疼，直接给两边的会长去了消息。 搞毛搞，都过来。 中草堂的会长车前子回复： 我啥也没搞。 霸气雄图的会长夜渡寒潭回复： 我不是已经派人过去了吗？ 两人都很不配合，蓝河头疼。其实他挺希望三家出代表，石头剪子布决胜负算了，但他知道这不可能，就算大家表面上同意，但最后肯定会赖皮翻脸，赢的那个基本就是螳螂捕蝉的蝉，等着被人背后捅刀吧。这样的事不知发生多少次了，到最后赢了约定的人也都是小心谨慎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大家都恍然了，原来约定什么的有和没有一样，那还浪费那时间干啥？三大工会对外都是很注意形象，一言九鼎，信誉卓著，但一到了三家之间的竞争，什么样的卑鄙无耻都有，什么信用，什么承诺，那都是浮云，只因为三家之间的竞争才是他们真正在乎的利益。哪怕是大家各凭实力输出决胜负，这样的法子蓝河都不敢相信，他只相信落后的一方肯定会耍诈，他只知道每一次野兔 BOSS 的猎杀都会死不知多少人。